好啊。那这个小柴胡汤啊，其实小柴胡汤的汤证是说都说不完的，就是《伤寒论》里面啊，这个小柴胡汤有小柴胡汤的条文是非常的多的，甚至是说，比如说他有一个条文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这个人呢，莫名的就是肚子疼，那他就说这样子的话，你呢就先用小建中，再用小柴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肚子疼，对不对？小建中汤是补药，是不是？然后也能够让疼的地方松开。那如果呢，你呀，这个，那为什么要先用小建中汤、小柴胡呢？因为肚子绞痛的时候，通常脉都比较偏斜，你从脉已经没办法辨证了。那小建中汤如果是单纯性的绞紧，小建中汤，哎，暖了松开，没事就没事。如果小建中汤没有效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是，可能是小柴胡，因为张仲景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他说人会肚子疼或者呕吐啊，张仲景是说胁高痛下，但是呢胁高痛下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代表张仲景是解剖学白痴，就是张仲景说的胁高痛下，在黄帝内经里面是胁在胆而逆于胃，可是张仲景心目中的胃是在这里，就是张仲景认为是胃的东西是我们今天叫做大肠的东西，所以张仲景在阳明篇说这个人胃中有干掉的大便，就是张仲景的胃是我们今天的大肠，所以他认为胆比较高胃比较低，但是我们今天的解剖学就不是这样以为的，对不对？那黄帝内经的胁在胆而逆于胃这个说法，就是说当你的这个调理你的消化轴的那个情报传输机能有问题的时候，那消化轴整个就是乱掉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这样的话呢，这种时候如果是这种情报混乱造成的，也可能是适合用小柴胡汤的啊。那而如果要说那个经方里面的方剂治疗的病种最多的，我想在拼了命在抢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就是通常会抢赢当到第一名的就是小柴胡汤，第二名的是真武汤，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治到的各种病最多的。那而且呢，我们比如说像是我们有一些经方医师啊，比如说台湾的当年的张步陶医师或者大陆的郝万山老师，好像开药的时候都常常一出手就是先开柴胡系的方剂。那你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哦，开药的时候会照阳这个地方比较好像比较过度肥大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盘的那个开业上面的考量，就是因为柴胡汤结构可以让人的自律神经重开机。那现在人的身体不好多半是自律神经紧张，对不对？所以自律神经重开机，不管你有没有治疗他的病，反正那个病人就会觉得哎呦舒服一些，好像比较放松了，就是那样的感觉。你就先用这个方法，就小柴胡汤是开安心的，就是安让病人感觉比较安心，然后这样子接下来才能够细部再操作这样子。所以这是常常先开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啊。所以可能就是有人会说这个啊，张仲景的这个六道气场的六种打法啊，有人就比较擅长打少阳神掌。那我今天在台湾，我就觉得在台湾的话，你就一天到晚都在打厥阴掌跟少阴掌啊，就是这次遇到的状况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因为条文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努力了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小柴胡汤条文，他说比如说我这个讲义上面什么脉弦啦、晨起口苦啊、往来寒热啊、默默不欲食啊、耳朵闷啊、晕眩啊，就关系到耳内那个平衡中枢的都有关系，然后肋骨痛啊、肋骨闷痛啊、压痛啊，然后觉得反胃啊都算。然后呢另外有一个单独的条文讲说，如果你发烧的时候觉得胸口发闷，那也是开小柴胡，就代表你那个有淋巴的地方有塞到，那发烧的时候胸闷。那另外一个舌苔白腻啊，这个东西是张仲景跟阳明篇的陷阱条，是这样讲，他说你说这个人是发烧然后嘴巴很干燥然后口渴啊，这是阳明病的特征，可是这个人居然舌苔是又白又厚的，他就说这个东西他的缺水是因为他的淋巴塞到了，就是三焦塞到了。那你用小柴胡汤把这个地方打通了之后， 那他的水就会灌下来，然后他的人就会比较不渴，然后白蛇才会消失。也因为张仲景的这个说法，所以变成有一个开药的日本话叫做 kusei， 就是习性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一般的后代方的中医看到舌苔白腻的话，就会想到说脾胃太湿，开平胃散。但是呢，如果是经方派的中医，就会有这样一个 kusei， 看到舌苔白腻的时候，先开小柴胡汤，发现小柴胡汤打错了，才开平胃散。就是金方派老中医有这个想法，就是舌苔白腻的话，有可能是脾胃湿，也有可能是积水积在三焦，这样子。那当然怎么样分，就多问几个症。脾胃散的话，这个脉是，右关脉是沉沉塌塌的，那然后跳动起来是没有什么弹性的那种跳法。那小柴胡汤的脉比较偏弦。那另外一个非常常用柴胡汤的地方，就是月经的时候感冒，就是女人只要感冒遇到月经，她马上身体就把病邪都丢到少阳经，说拜托你帮我丢到子宫去，不要帮忙丢一下垃圾，就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通常女人感冒只要月经期一到，脉立刻就转弦。所以有一次我表妹啊，就是感冒，我一把脉，哎，偏弦，我就说 MC 来了是不是？她就说不是，就是大概就会往那个方向去了。那就用小柴胡汤，如果那感冒感没有随着月经排干净，还有感冒的身体感，那你就用小柴胡汤继续清就好了。那这个调理少阳的这个主轴方啊，小柴胡汤，其实临床上面是这样子：如果你家有那种7岁以下的小孩子啊，其实小孩子的病，如果那小孩子心情上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其实小孩子的补药就用小健，然后感冒用就用小柴，10次都能答对8次以上。就是少阳莫亡，少阳这个东西就是人的灵魂的能量具象化成肉身，就是无形的灵魂具象化成有形的肉身的这个具象化的转输叫做少阳。那所以小孩呢，中医就说儿童什么至阳之体，至阳者少阳，就小孩子因为他还处在一个灵魂不断的分化成肉身的那个阶段，所以他的整个身体的机制就是一个少阳特别肥大的机制。那补三焦大阳丹汤那是建中汤，清三焦大阴丹汤那是柴胡汤。所以小孩感冒打小柴胡，几乎10发有9次是重的，都几乎不要辨证了。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超过7岁不行。 超过7岁的话就会不那么治阳了啊。 老师，那个小柴胡汤那个经期感冒就不用管它有没有流汗那些，汗不汗，有没有出汗那些，就 不太管，你只要把它的脉开始转弦了就可以开了。然后开完以后它还不舒服的话，就可能还要再开桃核承气汤，把它那个还下面淤住的地方再排掉。 老师，那个颗中的比例大概一天是几？如果说之后还要再加，你刚刚说还要再加小柴胡，那各自加多少？ 这样子，科学中药通常是浓缩4倍左右的浓度，一碗全方全铁的小柴胡汤，换成科学中药是18克，所以我干脆逐渐计算。对，因为太多了，18瓢啊，太多了。就是你真的有一个完整的少阳病的主症框的时候，还是要用煎剂。那我们用科中好用的时候是什么？这个人什么耳朵积水啦，什么那种不三不四的，就知道在少阳的，稍微清一下，那就用科学中药。但是完整的少阳病，还是要那么重的柴胡才能够把那个人体的那个总开关这样重开一遍。 小朋友也用 的，不必科中就好。对不起，小孩子的话就多科中就可以了。 小朋友科中要吃多少？ 文慧姐，你教一下小孩子，大家吃科中小柴胡汤。不是感冒的时候， 感冒的时候，那个可能要吃到2-3克就有效 了， 2-3克，如果吃个鸡蛋，可以有效，但是就是，对啊，吃1次2次就 OK 了。 OK， 好，那这个大柴胡汤的话，就是这个小柴胡汤症已经具象化成具体的胆囊的病了。那大柴胡汤症有可能有的是，就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啊、什么肠梗阻啊之类的。那他的主症就是上腹大痛，就是肚脐以上的肚子痛得好厉害，然后一直吐一直吐，就抓这个主症就可以了。那胆结石也顺便扯，我们第一堂课有讲到，对不对？你怕太凶狠，就用 那个后面的那个柴胡说要只是甘草汤，然后来这个加化石的药会比较温和一点。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题，就是伤寒论里面还有一个汤啊，叫做柴胡加芒硝汤，我这边没有特别列在讲义。就张仲景遇到这个人少阳病跟阳明病二合一的时候，张仲景用的是柴胡加芒硝汤，用芒硝来清阳明的热。可是后代的学习者常常会认为说，大柴胡汤因为是小柴胡汤结构里面加了枳实、芍药跟大黄，有大黄，所以就认为大柴胡汤是治疗阳明少阳合并的方。那其实照张仲景原来的意思是柴胡加小柴胡汤加芒硝，那个才是治疗阳明少阳合并，大柴胡汤就是治疗今天说的胆囊类的病这样子。所以这是稍微，这只是就是说基本教义派跟后代的伤寒的使用者的一个立场上的差别这样子。那至于说因为这个消化轴的自我沟通机能不良而造成消化轴失调，那好用的方就是后面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在宋本里面是出现在少阴篇，就是四逆散治疗手脚冰冷的。可这地方可能宋本哪里有点怪掉，不过后来的医家都一直在试图帮宋本自圆其说，而这个自圆其说也是有道理的。他说人手脚冰冷也有可能一路是因为他的肝胆之气郁结，所以气不通畅，所以手脚冷，那这种用这个芍药枳实甘草来疏通肝胆之气比较有效，那这句话也是真的。所以就是如果手脚冰冷，你把到这个脉很闲的话，你要想问他一下，他是不是常常在生闷气啊，什么有话不敢说啊，怎么样，就是闷到了憋到了，所以气血就塞到了，那种就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来顺他。那原来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桂林本这个课本呢，他就说就是消化不良啊，消化不良吃的东西这里那里都很奇怪，然后呢觉得胸口闷闷，肋骨闷闷，然后常常有这个画面，就代表他的身体的气的确是有点不舒畅啊，就常常有深深的叹息的那种画面出来的话，但这中间你会跟情志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尹莹她从前的那个男朋友就是一个对人很龟毛、很挑剔的一个男的，然后她常常觉得女朋友是不够好，这里不够优秀，那里不够认真，然后每天挑着挑着，但尹莹在她挑着挑着，直变越来越紧，也是越来越紧张，也没有越来越好，也没有越来越优秀。然后到后来他们交往到这几年的时候，那男的就在家里面看着尹莹，默默的这样子冷冷的看着她三分钟，不说一句话，然后不久当然就分手了。但是就是这种情志的结构，可能造成肝胆之气郁结、消化失调，然后这样子。那至于胆结石保养药，第一堂课就讲过了啊，同学再回去听旧录音，抄一下笔记就有了。那再来柴胡桂枝汤啊，这个柴胡桂枝汤有意思的，它是半铁柴胡汤跟半铁桂枝汤加在一起的一个方。那一般人会觉得柴胡桂枝汤哦，好像是介于，因为桂枝汤是太阳主要，对不对？所以有桂枝汤有柴胡汤，你会以为是介于太阳少阳之间，但是其实张仲景实际这个方用起来的感觉哦，反而比较接近少阳在更里层，比较接近厥阴，所以柴胡桂枝汤加起来我觉得往内走的可能性还是在的。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的医家都认为这个汤是太阳跟少阳之间，所以呢柴胡桂枝汤是日本人怎么样呢，治疗鼻子过敏的特效药，就是稍微天气有点变就会流清鼻涕的那种，日本人拿这个当治鼻子过敏，然后效果也还不差，可以用。鼻子过敏，鼻涕不带黄的，用这个就还蛮有用的。当然，我说稍微补一点元气，加点干姜跟附子都可以啊。那柴胡桂枝汤治疗的是那个实，其实柴胡桂枝汤打的就是哦，非常实质的皮下有淋巴经过的地方，或者我上次说了一个叫做脂膜。就是人有脂肪的地方的病变，就是其实这个西医的病叫做脂膜炎，我根本不知道中医叫什么病，只是临床上的报道有说脂膜炎用柴胡桂枝汤来治。那个龙帅江老师教我的是说，右关脉拔到滑脉就知道这里面有热气瘀在消化轴，这个时候右关脉的滑脉是用半夏泻心汤可以把它推掉。那龙哥哥说左关脉如果拔到滑脉的话，那就用柴胡桂枝汤加上一点小承气汤，就科学中药，比如说柴胡桂枝汤2克，小承气汤1克， 这种程度，就可以慢慢把左冠脉的滑脉退掉。而这个退掉左冠脉的滑脉，其实是代表你的淋巴里面有脏东西。就是用这个方法，柴胡桂枝汤加上小承气汤2:1的加法来清淋巴。那当然，如果你比较急一点的话，我也觉得柴胡桂枝汤加一点芒硝也可以。就是，总之就比较能够从这个汤能够插进人的这个皮下的那个有淋巴经过的组织，然后让其他的药顺着这个药的那个架构走进去。那至于说，我这边的他的胸肋刺痛跟手脚酸痛，就是他柴胡桂枝汤症的人，他的身体感是这个胸口啊、肋骨这里那里有卡卡的痛痛的痛点，但他抓这个主症就很好开。那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痛点啊、哦，甚至是这个人就是说在公司啊，比如说他的上司比较凶狠啊，跟他相处的时候很有压力啊，然后很多话都觉得不敢讲啊，然后就越来越郁闷，越来越郁闷，然后郁闷到后来就觉得这里那里都在痛。那也是开柴胡桂枝汤，那用完后的，但是这种生闷，这个情绪憋闷开始产生痛点，用后代方的加味逍遥散效果也很好。这个倒不是绝对药，那加味逍遥散本身就是少阳厥阴之间，那柴胡桂枝汤也是少阳厥阴之间，所以就是因为很就是比较软弱的个性，比较容易受委屈的，到最后这人也都在痛的时候，就记得一下这个方。那这个，那皮下之膜病变，我写了之后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写这干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皮下之膜病变是什么病，就是自己有点糊涂掉了啊、哦，对不起。然后呢，再来一个柴，哎，什么？对，如果是生闷气生久了造成的，对。那不算，只有关节会痛。我喜欢用阳和汤，就是把骨节缝里面的寒气逼出来。用一帖试试看，好或没有好，没有好就知道用错了。我喜欢用阳和汤，但是呢，其实张仲景的这个书里面的各种什么痛风跟风湿的方都有希望有效，只是阳和汤比较会针对骨头缝，所以我比较喜欢用。然后呢，再来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我们也先不翻课本，反正翻开来就有。柴胡桂枝干姜汤也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个汤剂的结构上，它是这样子啊，它里面有一味凉润脾胃的药，叫做瓜蒌根，也就是俗称天花粉的那个药，它是凉润脾胃的。但是它另外有一个补暖脾胃的药是干姜，所以你在用这个方的时候，你大概就是斟酌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你觉得你瓜蒌根用了以后脾胃会有点不舒服，要拉肚子，你就瓜蒌根少用，干姜加量。如果你用了之后觉得人反而燥热，那你干姜少用，瓜蒌根加量，就这个这样的一个跷跷板这样敲。那这个结构里面用这个跷跷板这样敲着敲着，它的临床主治是什么呢？他说少阳病而有阴症急转者，就是这个人体质一向就是这样子，口苦咽干目眩型的体质，就是少阳型的体质。可是他开始被诊断出来，哎呦，你的肝开始硬化了，或者你忽然有一天晴天霹雳说你得肝癌了，就是刚开始，就是少阳的那个能量哦，刚刚开始具象化成有形的肝脏的大病的时候，这个汤往往能够把它逆转回去，就在这个点上面开特别有效。那当然，开在这个情志的人身上哦，也是有一力道的。就是比如说，我看龙哥哥帮人开药有过一次，就是某个人的个性是比较控制狂的个性，然后龙哥哥就说你这个人。少阳有寒，少阳有寒，就是控制狂会严重的让少阳寒掉。然后呢，那个人呢吃了那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因为龙哥哥说他少阳有寒，所以就叫他干姜加多一点。然后吃了之后呢，那个人就全身发疹子，变成那个麻黄连翘赤小头汤症，就说少阳里面的寒气被逼出来了，逼到太阳去了。大概这样的故事情节是曾经遇到过的。所以这个地方哈，那我就觉得在那个少阳很寒这个阶段，就能够用这个方把这个东西推出来是很不错的。因为控制狂的少阳有寒，如果寒到真的太多的时候，就会长淋巴癌了。 哦，就是有要变成有那个阴症，就是有具体的那个一坨一坨什么硬掉啊、癌细胞，开始之前用这个，就刚要恶化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式逆推回去，啊，那再来啊，这个就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嘛。但他原来张仲景的主治是在《太阳篇》里面说这个人的病啊，被误下或者误吐，弄到气血脱位了，然后这个人的身体感呢，最主要的身体感就是这个 A 项身重烦惊，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觉得说要出门买个东西，在家里面坐在椅子上就觉得好像鬼压身，不想站起来。其实同学，你们在心情极端恶劣的时候，都有可能觉得哇全身发肿，对不对？那烦惊呢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最适合对我来讲，我自己遇到的故事情节里面，最适合形容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症的故事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这个人呢，睡觉是不太定时的，所以偶尔有电话来，有时候会吵到我。那电话会很严重的伤到我的事情是什么呢？是那个电话来的时候，刚好是我入睡的那个地方，就叫睡着的那个转折点，或者要清醒的那个转折点。电话吵到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受惊吓。就是我们如果假想人在睡觉的时候，真的有一个什么潜在意识的灵魂会出去离开身体去哪个地方吃顿饭再回来的话，如果我们假想的话，但是睡着的那个转折跟醒来那个转折，就好像是你正在出车库或者在倒车入库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如果刚好有人震到你，就会刮伤墙壁之类的，就是你的车可能在墙壁上，在车库门上刮到漆，那种画面感，就是那个时候之后一下子被惊醒了，然后之后就连续好几天，你只要一听到电话声就觉得哦胸口刺一下，那种不爽的感觉，这是叫做烦惊，就是说受到同类型的刺激会哦一下，或者是你有过一个大失恋，有过心灵创伤，从此以后你在路上看到那个头发的发型跟洋装跟那个伤过你的女人长得很像的人，就会心中一下，那叫反击，这样听得懂吗？就同类型的心情创伤再度被复制的感觉。好，所以这个就是心灵创伤的累积，适合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它可以就是中医当然有自己一套解释逻辑，会认为人在受惊的时候，身体里面有很多水分会被吓成死水。那个死水就粘在你的某某神经上面，就好像神经里面有一个痰，而那个神经的痰会让你永远遇到类似你记忆中的东西又被刺激到，所以那柴胡龙骨牡蛎汤就是专门用来洗刷这个心灵创伤的啊，很重要的药方。那它的煮法要注意煮法。哎，丁助教，请问在《太阳篇》第几条？779。那至于他其他什么胸闷、什么小便不利、言语呢？这个就胡说八道或者小便不利，这个姑且不论啊，比较少遇到。那一身静重不可转侧，就是哇，整个身体都好像，不要说好像鬼压身，说不定就是鬼压身。哦，就是因为鬼如果已经附到你的心里面，那是邪浊于心，那是甘草泻心汤，那整个人格都被置换掉。但是那个鬼呢，不是进入你的心里面，只是站在你的肩膀上亲密的搂着你的时候，那就是一身静重不可转侧啊。就是那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呢，它是《伤寒论》里面最淡的几个汤，就是它的柴胡，哎，别的方子柴胡用到8两，它只用到4两，就是减一半，然后煮水的时候呢也煮成4碗，所以呢就是说它的汤是比较淡的，而正是因为它淡，所以它比较能够走到人的那个能量的气场去。所以我教人用柴胡龙骨牡蛎汤的科宗都会说，你只要用1公克，然后用很烫很烫的水吞，那这个说法就是要复制它那个淡，那个汤越淡越能够达到能量的世界，就让它淡到能够有阳中之阳的效果。那其实啊，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神很够，表面意识中潜在意识很够，精气神都很多的人，他这种人的身体要调理起来啊，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真武汤跟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真武汤也是味道很淡的汤，就是打能量就好了，因为这个人是能量的部分比较多，肉体的部分比较少。可是这个人如果他已经哦，心中之神被他完全消灭，就是所谓被解离掉的人。哦，对了，有大陆同学没有听到其他的课，不知道解离是什么东西。市面上有一本心理学出版社那个张老师出版社出版的书， 叫做邪恶心理学，那本书就会讲解离中的人是什么状态。那个作者是曾经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心理励志书，叫做一条少人走的路的作者啊。那个作者他讲他有很多他遇到的个案，他不得不退个案的那个状况，就是他心里他觉得身为心理咨商专家不能帮到那种人，就是解离掉的人。那所以就是，那如果我要说定义的话，就是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然后并且完全对别人没有同理心的人啊，就是心理变态的人。那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已经解离掉的人，他的身体里面就没有神，没有少数派自由原子，所以这个人身体就是一个完全的硬体。那我们中医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医会认为人体除了这个肉身之外还有别的东西，有这种能量部分的东西要经过波动。可是就是你要用一些调理它能量的部分的方法才能够治好这个人。所以中医的观点上会没有那么认同西医的那种把人当作机器医的态度。可是解离掉的人他就是只有硬体，他就是机器，所以这种人就会适合开给他去西医开个刀啊吃个药的。你不要用中医搞，因为你用中医搞你会非常挫败。你如果用到这种阳打到能量场的那种药，比如说真武汤、柴胡龙骨汤，它吃起来真的药效像吃垃圾一样，它不会有反应。就是我们这些中药在用的时候，那种关系到能量的药你都要记得，就是说如果那个人已经是解离掉，已经没有能量的部分，只有硬体的话，这些中药都不必用了。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那 请问一下，那个桂龙母也跟一样吃法吗？桂龙母 当然不一样啦，不然我柴龙母干嘛要另外教？不一样，桂龙母就是不一样。桂龙母啊，最好要吃多一点，5公克温水吞。 温水吞。 对，5公克以上，桂龙母需要一个剂量要多。但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个煮法，你同学看到啊，就是药你照这个比例开的少一点，开的淡一点没有关系。里面有一味药叫做千丹，千丹就是那个。有毒的东西是那个你要台湾人要刷油漆以前会先把那个要刷的那个铁架上面橘黄色那个东西，那叫铅丹。那铅丹其实溶在水里会中毒的，所以要用布紧紧的扎紧进去煮，就是只取这个铅丹的能量的波动，不取它的那个成分。但是你觉得你扎的不紧又害怕的话，你干脆就直接开磁铁算了，到药房那个铅丹就换成磁石，那好歹也有一点点这种凝心啊，去筋，就是铅丹是去筋痰，就受筋之后身体有痰，就是收筋药了。所以柴胡龙母汤这种收筋药类的方剂，有的人是拿借过来治癫痫，因为癫痫的那个刺激，它发癫痫的那个刺激点，也可能是神经上面有小粒小粒的痰，所以柴胡龙骨也有可能治到癫痫，但是不敢跟你讲根治，我只能说，有的人是说吃了会好转。那所以铅丹的话你不敢用，你就换磁铁。那换磁铁也还算有效。那至于这个大黄也是取药气，不取它泻下的那个药性。所以这个汤是药煮好的时候大黄下去滚几滚，马上把汤滤出来，大黄不能再泡下去，泡下去就变泻药了。而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不是泻药，这样听记得吗？不是泻药。这个喝，然后呢喝下去之后啊，这一碗喝下去，那个大黄就像过一下，它那个冲击的药性就只停留在能量的冲击。那我们呢，助教跟我喝柴胡龙骨牡蛎汤的煎剂的体验，都是煎剂喝下去以后，就觉得身体里面在嗡，就整个身体在发出嗡嗡声，好像那个机器的马达在震动一样，就它真的就是一个震波。然后这个震波可以怎么样呢？帮你驱邪。就身上不干净的东西会不会洗掉？就是假设你身上灵魂真的有一个气场的这个外面的膜的话，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扒在上面，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就好像那个洗车中心拿开水这样喷，然后你身上扒的那些东西就喷掉了。那像人啊，生气也好，伤心也好，怎么样，那个情绪的污垢都会留在人的十二经络上。那十二经络都是走在人体的表面的东西，对不对？好像就是十二条高速公路经过的平原，就是人体表面的这个气场。那要洗刷清理创心灵创伤就一起洗了。但是我上个礼拜三的课也提到过，就是心灵创伤的源头是你的行为跟你的信念结构。那能够改变行为跟信念结构，才真的能够把心灵创伤的坏能量弹出去。 那这种洗刷了之后，如果你洗完了之后又继续制造心理创伤，那也没办法。好， 那个签单是不是那个当个黄单那个？ 黄单，橘色的那个东西，橘黄色的，很重的，那个粉粉。如果你包得够紧，那还是签单比较有效。那我们台湾人就是胆子小，那就用磁铁或者打铁的那个铁络。现在铁络在淘宝网也买得到了，那种东西应该可以寄台湾的吧？不叫药材，叫垃圾。对，打铁的铁渣渣。那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呢？我们的同业大概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太想开。比如说有一次我提到我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北京的徐文斌老师啊，就说这种汤你也敢开啊？他这种汤那个病人一喝下去，他身上的魔就被逼退，那逼退的魔就会来找你算账嘛，就反作用力很强的，不是吗？就是其实那种大陆的中医，有地位的中医，应该不太能够在公开的场合讲到这种神鬼之事，是不是？就是说，但是我们关起门来讲私房话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普通话，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过去开那个酸枣仁汤治失眠，同业之间也会觉得这个汤开起来很不愉快。因为有的人失眠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搞到，那他喝了酸枣仁汤，他能睡了，那个东西就来搞你，然后所以治失眠之后反而自己不能睡了。所以这类的方我们都不太喜欢开给人家，就觉得开了之后哦，到最后自己能不能撑得住那个反作用力都很难说。那但是我现在就姑且是这样的，我用比较折中的方法，就是故意跟他讲说，哦，这个汤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煮完了以后拌一下算一下就怎么样，这个签单有毒要很小心，对不对？就是我故意教的这样琐琐碎碎让自己去煮。那通常那个病人如果他身上真的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不希望他喝到的话，他又打不过那个东西的话，他那锅汤就是煮不成，就整锅汤煮糊掉啊，或怎么样，反正就是会出事，反正就是吃不到。所以这个汤大家都很会逃药，就是他身上的那个东西会阻止他喝到这个汤，那就让他自己逃就好，就不关我的事了。所以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汤就是说效果好也是效果好，但是开起来的感觉不是很愉快。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你自己学了自己喝，那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好了。那开给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开哦，就是我们反正我们台湾很多庙里面都有收金的机制吧，或者驱魔的机制，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大法师比较有办法的，就交给人家处理算了。那至于说柴胡龙骨牡蛎汤它的我们的 B 项啊，就是说交感神经的极度紧张，这种人就是说他的那个各种的虚劳的症状，吃了提振副交感神经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之后反而更加严重更加凶狠的，那你就知道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打不过他的身体的卡住被弹回来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比较有希望打破他的那个纠结的太过分的交感神经的因石。所以就是说那种完全不能受到任何刺激的那种，就是对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失去抵抗力的那种焦虑的人，或者是因为压力造成的什么阳痿早泄，那也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部分。那另外第一项的话，就各类心灵创伤以及受惊或者癫痫都是有的时候会比较有效，所以同学大概抓紧这个主症。所以我觉得学少阳能够学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能够打到那个灵魂的魔王这件事，实在会让人觉得中医是还蛮了不起的东西。可是当你知道他有这么了不起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值得我这么对他吗？对不对？就是这个，如果这么就是没有什么利润可图的，你那就算帮人家做个 SPA 按摩也是留两手不要太用力，对不对？就是那种我没有那么爱他哎，那种感觉就会出来啊。那再来，所以少阳病的这样的框架，同学大家理解。而且少阳的方，如果只是调调肝气郁结什么的话，那就有很多很多的后代方都可以用啊，也不是一定要纠结在用这个全方全帖的小柴胡汤。 那么那小柴胡汤如果开到伤了血了的话，那就还要用一些补血的药慢慢养回来啊。希望是不要开错了，就是完美的少阳症，就好好的开个小柴胡汤，治好了就不要用小柴胡汤来调理身体，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阳明篇里面治黄的时候啊，大柴胡汤的这个上腹部大痛并且呕吐不止，也可能伴随到黄疸病，那那个时候有大柴胡汤症的就开大柴胡汤，这样就可以了。那至于说太阴病，其实讲之又讲，已经不用再努力讲了，就是理中汤，就是太阴病，就是单纯的不会烫屁股的水泄，你就用理中汤温补脾阳，它就会慢慢好起来。那如果你不确定它是不是脾胃不够暖，那你就丢个抱枕给它抱，如果它抱枕就是喜欢抱在肚子上面，知道是理中汤症，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如果四逆汤，就是它拉肚子拉到会吃的淀粉质的食物都还看得到，饭粒啊面条都看得到，那就代表它有寒气凝聚在肾里面，所以要把这个肾里面的寒气用生附子逼退。那逼退寒气是干姜跟生附子组，那但是让这个药性不要太冲的是甘草，所以甘草干姜生附子就是四逆汤结构。但是我们的这个桂林本有加一味人参，那现在如果用党参的话也不错，就是补补气也好，所以加人参也不错。那如果这个汤剂里面还有一味白术，就叫附子理中汤，可是就因为有了白术，这个药性就到不了下焦，所以附子理中汤虽然比这个桂林本四逆汤多一味白术，但是却治疗那个下痢里面有带面条跟菜跟那个饭渣的那个效果，比四逆汤要弱一半，不能说没有效，慢慢的还是会有效，但是就是有一半的药性会被白术拦在中焦下不去了，所以大家大概知道一下，所以就是要快的话，治疗下痢清谷还是用四逆汤。那附子理中汤本来是张仲景用来治霍乱病的，因为霍乱病是一个寒性的水泄，拉到那个人脱水而死，那这个时候用附子理中汤比较能够立刻巩固住他，让他那个体质不要那么寒，然后让他暖回来。那这有说 B 项，就是有下痢清谷的，你用附子理中汤还是可以，但是这就是一个保养，就是这个人大便，就是他脾胃非常的脾阳虚衰啊、哦，大便就是时不时就会有一样不成形，有一点拉稀，然后你会觉得里面是有一些消化不干净的东西。那这种感觉的话，用附子理中汤做长期的调理是比较适合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太阴篇的大概的打法。那至于太阴篇的杂病啊，我看一下这个十几条的地方，太阴篇的杂病啊，有一个10-23条的这个方，可以临床还是蛮好用的，这个。10-23条一个理中汤加黄芪的加减法，他说这个人呢没什么事，就是啊老大便，其实他没事就大个便，那这个是理中汤加黄芪，就是不但要暖脾胃，而且要补点气，让他不要那么样子，好像提不住重东西，动不动停下来喘口气那样子，就是没事就大个便。但是呢，我记得我们之前不知道助教怎么开发的啊，就他们说，如果这个人是脾胃虚寒到不太会大便的，他们也很喜欢用理中汤加黄芪，就是温暖的脾胃，让脾胃顺的反而容易大便。 老师，讲的那个就是说，一个病人一天他会大便5-6次，4-5次就刚 刚。哎，对对对，不是特别的水泄，但是大便就是比较多。他说以屎无度嘛，就是没有很乖乖的一天大便1-2次，就是老要大便，那用理中汤加黄芪啊。那其他的话同学自己读一读，自己看到有适合的时候就用一用，大概这样子可以。那接下来讲少阴篇了啊，我们现在少阴厥阴，现在是这个课程时间倒数3小时又10分钟啊，冲刺班就是这样了啊。还好我们决阴篇很多都讲到了，所以就明天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打完收工了。 那最后十分钟要冲刷一下，同学问问题好了，好不好？就听到现在说啊，请说。来，你说。 昨天有讲那个前列腺肿大的时候用那个通关丸，可是为什么没有里面的知母？通关丸本来有三个药。 我忘了。就是应该说我们临床啊、哦，常常就是黄柏跟肉桂就有效了，所以就至少我这边常常漏开知母。抱歉，那你要加点也可以啦，但就是知母加黄柏加起来的总量跟肉桂一样多就可以。 哎，那个像我们讲痰饮那个，像女性那个乳房水泡那个是算什么？ 里面有水泡要算痰饮？ 对，那应该要用比较，就是乳房的话要用胃经去考虑，还是用水 经 去考虑？ 都有可能，但是呢？走乳房的哈、哦，就是让那个药能够带到那里，因为去痰的药，比如说有水泡类的，我们可能会用一点去痰的药，比如说什么半夏啦、白芥子啦，这些都是常用的。但是带到那里的方剂，就是近代的使用经方的医生，有人喜欢用小柴胡汤带到那里，有人喜欢用葛根汤带到那里，都有，那就。可能要你面对那个人的时候去分辨一下他状况是比较小柴还是比较葛根，但是又有一派的人治疗乳房病是喜欢用小柴胡汤里面外挂厥阴法，就是说啊，他还是开一帖小柴胡汤，但是呢里面又加很寒的药又加很热的药，就小柴胡汤里面加一点黄柏加一点黄连，然后又加一点附子，加一点花椒，甚至加一点阳起石，就是把厥阴法开在柴胡汤里面去冲击那个区块，然后其他祛痰的药再顺势加上一点，这也是现在有人这样做的，而用这样的做法甚至是可以处理到乳癌的，但是我不敢肯定哪一种是绝对的效率最高，所以很抱歉哦，就是只说到这样的话我。不是那么的有把握，只能说尽可能的就是照着六经转变，我们明天还有少阴跟厥阴要收胎，对不对？如果有最清楚的六气之病的主症框能够出现的话，那这样都会比较好开一点。嗯，好，请说。哎， 老师，请问一下，那个鼠疫丸，如果说对方他的这个眼睛很容易胀痛，那他的人参是用人参，他可以换成白参。 我们鼠疫丸是用红参吗？不是啊，它就用红参的。 哦，什么？ 鼠疫丸，我们生源的鼠疫丸是用红参吗？ 嗯，是哦。 因为太在鼠疫丸里面那个参的剂量太低，所以什么参都没尝。 那如果它吃起来，就是它当它是吃起来当 一我的意思是说啊，吃鼠疫丸会眼睛胀痛是已经发生的事，对不对？就是有具体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他还不太敢吃。因为他是怕那个人 生， 他说人 生 对他说人 生 有， 因为他的这个命题可能是假命题，所以我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让他含一片红参，他的确会眼睛胀痛。然后呢，你再去跟生源讲说，我要做一片没有放红参的，用粉光，用什么党参的或者粉光参的，但是必须他真的有这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够。他可能他自己其实是搞错了，然后我不能为了人家搞错了来处理这个问题。OK， 好，哎，请说。 血虚便秘跟脾胃寒凉便秘在脉象会怎么区分？ 我会觉得啊、哦，血虚的人他的身体感应该是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血虚，就是容易燥热啊，一熬夜就头痛，一熬夜就口疮啦、啊，这种应该会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血不够是看得出来的。对对，那其实阴虚的人用那个少阴片的猪肤汤治阴虚也很好啊，那也会顺便治到便秘。那脾胃寒凉的便秘的话，你基本上丢个抱枕给他抱，他就喜欢抱在那，你就知道他脾胃寒凉啊。那这样你就用暖脾胃的药，要开轻一点，开重一点都还可以。你要开什么？像脾胃寒凉便秘，开刚刚讲的那个理中加黄芪汤也是很好用的。 气虚也会便秘？ 会的，会的。因为我们台湾很多便秘的患者都是因为太虚所以便秘， 就是根本肠胃道都没有力气动了嘛，这样子。所以，等一下啊，因为你说话的时候，后面同学举手，还有谁刚刚我说？哎。这种特定位置的通常都是跟耳内半规管有关系，所以都是用柴胡当首选来打。好，再来。 就是那个喉咙经常有异物感，然后痰多卡在嗓子里面，但是吐不出来，这种情况。 那是半夏后破汤症。 用这个调理就可以了。 通常是。那还 刚刚讲的。就那个一夜那个尿频，就是五六次啊，六七次那种。大概有哪些情况？大概是有哪些 种 原因造成？ 这个问题太庞大，不回答。 啊，喉咙如果常常它会肿起来，然后可能去那个西医那边，他会把它抽出来，说里面是水，可是过可能半年它又肿很快，它那个到底算是说用什么样的汤方便去？因为它就好像是你之前讲过，好像有一块肉的感觉，烧肉的那个感觉，那个就是。 如果是有一块烧肉的主观感觉的话，那还是对到半夏后破汤，也就是有痰饮积在这边。半夏后破汤就是治疗痰饮往上冲积累在这边。对对对，就是那个降痰饮的那个方还是可以用的。好。什么？ 我有碰到一位，就是标准的心情感染。 不是痛颠顶是乌梅丸症，不是无茱萸汤。痛颠顶是，那也不是无茱萸汤症。 他有烦躁， 那是无茱萸汤症。 然后他吃了，反正就是觉得，就他吃，他还有那个流口水，睡觉会流口水。他无茱萸汤吃六克就解了，就是烦躁一直解。他那个流口水还在，有改善，他继续吃。 我觉得。如果他持续的有在改善，就可以小剂量的继续吃，一次吃一克两克这样调理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吃了两三天三五天都还没有再改善，那你就要想象他就可能是别的汤症，要找别的汤症。对对对，因为烦躁欲死能够解掉的话，基本上已经赚到了嘛，对不对？因为除了无茱萸汤，那什么别的方都没有用嘛，对不对？对，好。12点钟到下午3点钟是差不多守太阳小肠经的时间哈、啊。那只是这个问题还真的考倒我了，就是守太阳小肠经有病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症状呢？我姑且，你看那个头痛是什么样的痛感？我觉得那个痛法有点像是三叉神经类的，我好像不太敢决定绝对的要用下午、中午到下午那个思路去想这件事。然后就是差不多这样子，一个脸颊到这半边脸都会很不舒服，什么？哎，我现在不敢给结论，就是这除非有机会，就是看到人好好的把脉，看他整个体质，我现在不太敢乱说决定，好不好？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这老人家他在休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分辨这个喉咙这里肌肉，都没办法控制，可不可以用小健康汤？ 我这样说，你如果问可不可以的话，就小健康汤是全体都有补强的效果，有的时候补好了就没事了，就是说可不可以的话是可以。但是有没有对治到这个吞咽感的问题是不一定，就是对治到吞咽感的，有的时候是对到半夏心，有时候对到玄附花代赭石汤，有的时候会对到无茱萸汤，那就不一定，有的时候对到小半夏汤，那个还是有多方面的 对应的可能性的。好，所以今天时间有限，就不能很精确的回答。那下课时间到了，所以就有问题明天上课再带过来问。